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办卡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实际上今天呢，我们还是就骨病的话题呢，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啊。那之前呢，我们还是按照习惯先回答我们无论是问诊还是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集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了，听了前两天的节目，说像血管硬化、什么慢性的肺病啊、肝硬化等等，这个呢抗纤维化呢好像还说得过去哈。但是骨病为什么也要抗纤维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搞清楚什么是纤维化。那我们老听众对这个问题，我想已经都快变成专家了，因为他一直在收听，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说纤维化是什么呢？纤维化就是我们说，不管你身体哪个部位啊，在致病原因的作用下，把你那个局部给你损伤了。 嗯， 你比如说，哎，我们气管炎，那是气管受伤害了，我们这个心肌这个肥厚，我们心肌受伤害了，我们这个血管又是受血压、血脂、血糖的伤害，哎，我们把血管内膜给伤害了，再有我们肝脏在什么这个病毒啊、酒精啊、脂肪啊、营养不良啊等等各种致病因的情况下，把我们肝脏给受伤害了。 嗯， 那伤害以后，身体呢这一套系统它不能坐视不管，那就产生一个反应，大家都熟悉的，首先发生炎症反应。那么炎症反应是个什么反应？炎症反应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是病因在那儿伤害你，这我们叫损伤。我们身体呢，免疫这些细胞，不管是你的体液免疫，还是你的细胞免疫，还是你的吞噬系统，或者我们的补体系统啊，这会儿就去应对这种损伤，要去修复它，这边损伤，这边修复，然后我们就是在形成一个拉锯战。如果这个拉锯拉得长，我们就形成了慢性炎症；如果短，那短期这个炎症我们就愈合了。比如说手破了，哎，这几天就长住了，这不会给我们造成伤害。怕的就是这种慢性炎症这个存在。哎，损伤修复，修复损伤，就像那战争打的这个几十年。双方是这个僵持的， 嗯， 这样的话这就很麻烦。那这会儿如果说我这一块这个士兵，我这把我这个战场上把我这局部组织给我伤害了，我补充一个损伤的细胞，我再修它。可是你长期这种损伤情况下，你身体分泌不出来这种细胞了。那这会儿作为我们整体系统来说怎么办？那这个战场上就下指令，指挥一个细胞叫成纤维细胞。那就什么，去分泌胶原蛋白、胶原纤维，去把这个烂的地方给我补起来。这个胶原蛋白去补去了，少补一点没问题，多补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哎，多了，我们就把它纤维化了。所以总结来说，纤维化是损伤以后修复的这个结果。那大家想一下，你这个骨病，不是你的骨头在那里坏掉了，是你这个软骨、你的筋筋、你的肌肉，还有你那一块那个神经，这个局部包括这个炎症，它这个损伤了。 嗯， 损伤以后，那你这个有炎症在，就是刚才讲了，损伤 修复修复损伤，哎，那个局部大量的疤痕组织就来了。 嗯， 那你疤痕小一点没有问题，可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你可不是一天，或者你刚得了这个心病，心病的话很容易就康复了，那呢局部那个大的这个疤痕组织可能它也会压迫到我们的神经，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循环，可能也会让我们那个精筋组织啊非常的这个不能发挥正常这个功能。我们说这个抗纤维化是一个目标或者这个结果，事实上它里边包含的是一个五种功能。那五种功能呢？抗炎、抗过氧化物。过氧化物简单的理解就是你氧化身体这个反应啊过度了，产生这个氧化物和排身体排出那个能力不平衡了，它在那堆着了，堆着了怎么办？就会又变成了炎症这个原因。所以你这抗纤维化、抗炎、抗过氧化物、抗血管新生，血管新生就是不该长血管的地方叫它不要长，比如说肿瘤，那你不让长，你非要在那长，这个就有利于肿瘤这个生长。诶，其实我们抗纤维化就这种抗它这个不让它这个新血管长， 嗯， 是吧？再一个就是把这个纤维组织抗纤维组织刺激我们人体啊分泌这个基质金属蛋白酶，和限制我们这个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物这个减少，增加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增多，然后激活吞噬系统，再去胃管世界再去吃掉它，吞噬。第五个作用，调节这个免疫力。 嗯， 这样你看我们软骨，不，你看比较膝关节，你那是肿，你为什么肿？你那里有炎症。哎，那你得抗炎。还有你的关节为什么最后变形了？纤维组织，我们的你看有时候手指头这个变形，这都是这种纤维组织长多了，所以你就必须，哎，抗纤维化。 嗯， 这个是运用到不管你养生还是对待慢性病，一直用下去都没有问题。你现在昨天我在那个银河那个地方有一个客户就咨询我，他说我经济没有问题，我吃这个东西会不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伤害？我说你看，首先这是食品，就是它的安全性没有，还有一个你年龄一天天在老，这些多余的组织在长，长得多了把你正常的组织给你功能发挥不出来了，那你不是越来越差了吗？为什么叫抗呢？这边把你往老的拉，往身体不好的拉，这边有一个力量把你往正常的拉，这就是对抗起来。就说白了，我们疾病康复的快一点，我们老化的慢一点，让身体机能在年轻区正常区多待一会儿，是这个意思。通俗的讲啊， 是。那刚才呢，这个张主任呢说的非常清楚了哈。你像血管硬化也好，慢性的肺病也好，肝硬化也好，这些都是慢性病哈。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炎症的过程。那么慢性的炎症实际上就经历呢损伤啊、修复啊、损伤修复，这样长时间的话呢，就会有纤维化产生 疤痕嘛。 哎，疤痕。所以咱们要抗纤维化。而骨病的话呢，它并不是说你骨头折了断了，它这两概念它不是， 那个、是骨折， 那是骨折。 对。 而你是骨病的话呢，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炎症修复，炎症修复的过程，那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会出现纤维化。所以呢，从这点就说明，有骨关节疾病的朋友也要抗纤维化， 不是也要，是 必须 抗纤维化， 对对， 而且效果让他想象不出来的 好。好的，那为了更好的服务慢性骨病的听众，我们特别邀请了贺云主任来为大家讲解中老年慢性骨病如何康复这样的科普健康大讲堂。那么这次大讲堂呢是在4月18号，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4月18号的上午9点钟。那场地呢有限，我们仅限30人参加。那如果你有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这样的慢性骨病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参加哈。咱们是先到先得，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而且呢在会中呢，我们还将免费为参会者呢做雷射光机的膝关节的检测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赶快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 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现在呢，有骨病的老年朋友真的是非常多，而且呢，他一得呀，就得甚至是好几十年这样的老病号。那么对于这样的老病号，也能够保守治疗吗？也能够用手法来进行治疗吗？ 所谓保守不保守，手术不手术，我觉得这是手段和方法。我们讲就是说，你有一个这个体征，适合不适合？ 嗯， 当然从这个挺向性上来说啊，我们其实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听众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保守治疗可以得到康复的。 嗯， 你像我说的，用手法加抗纤维化，再加这个营养这个补充复方啊，当然这营养补充是个复方，即使对这个老病号呢，也一样能进行这个康复。那这是由他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特点他决定的。我们说对于老年骨病来说，不管你今天是颈椎出了问题，还是你的腰椎出了问题，还是你的骨头出了问题，还是你的膝关节出了问题，或者你的肘关节、腕关节、肘根、踝关节等等，就是这些有骨头这些位置出现问题，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没有问题呢？ 嗯， 那这就提示了一个大答案，就是因为我们在老化的情况下，在某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出现问题。所以你看，骨病它有个共同特点，软骨纤维化，纤维化就是老化嘛。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话题，第二个问题，营养跟不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说去你做骨密度，你做骨密度提示的是你没有问题，但是不保证你在局部你那个骨密度是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股径，比如说我们这个肩周，那在那个局部可能你是有问题的。还有我们这个腰椎，你看为什么腰椎那个椎条年轻的时候它是这个直的，可是慢慢它变成 X 型的了。 X 型什么？就是下边慢慢突出了。一个是你那个钙缺失了以后，它我们说就是收松了，骨头给收了，通俗讲啊，就是给软了，这个就给扁了，扁了以后就从那种比如说这个圆柱体 最后下面那个末端呢，它变成了一个有一个外沿，一个锯齿一样给透出来了。 嗯， 哎，这就是软的这个结果。那什么意思？你这个需要的这个营养，因为你血液或者说你的吸收胃的吸收或者你的食物谱不均衡了，你的营养补不上去了。 嗯， 所以老化纤维化是个问题，这个营养不良是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骨刺的原因或者这个骨髓形成这个原因磨损你周围这个筋腱肌肉神经，它有什么？它有炎症了。如何抗慢性这个炎症？其实你把那个部位诊断清楚以后，那无非是消除炎症，无非把它这个这个损伤这个软骨逐步如何进行这个修复，那这个就可以得到这个康复。 嗯，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我前面节目我也给大家形象比例，你看大家，我曾经有这个听众啊，拿了维生素 C、维生素 D， 又是这个氨糖，又是钙片，大概七八瓶子。他说：“我说你怎么吃这么多呢？”他说：“哎，人家跟我说，我得补充这些东西。” 嗯， 那就是一样一瓶，一样一瓶，那要大把大把的吃。其实复方的好处就是什么？其实你可能在制剂上也可能就是一粒胶囊，但是人家已经把这个比例什么都给你配好了。那这个配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是根据我们人体这个生理需要它配的这个比例。哎，最后我们用简单的方法就可能就是用胶囊剂，哎，用一用我们就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 你像我这个给大家说这个营养这个一个复方啊，事实上它就是把这符合在一个胶囊剂里边。你看我们说中药它是君臣佐使，中药在这配，那这个营养制剂这个一样啊，这个复方里面啊有三个营养成分作为菌。哪三个营养成分呢？你像就是有这个海参，还有一个柠檬酸钙，再有一个就是牛黄软骨素。我们说海参它为什么我们这个骨病要去补充这个呢？海参里边这个提取物啊，它有这个18种氨基酸，还有这个牛磺酸、硫酸软骨素、森多糖多种成分。再有呢有矿物质，你看这个钙、磷、铁、碘、锌、硒、钒、锰这些元素，还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尼克酸，哎，这些维生素。那我刚才说的这18种氨基酸里边有8种这个必需氨基酸，人体必需氨基酸。所谓必需氨基酸就是说我们人体需要，可是我们人体又自身不能这个合成，我们靠什么？我们靠我们这个食物，哎，进行这个是补充。这个你像这个鲨鱼这个提取物，它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我们你不管是你用药或者你理疗，你那只是说辅助手法，但是你代替不了物质基础。你比如说我刚才说营养这些物质，那你这个该补充你就必须得补充。这是我们一个这个营养成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硫磺软骨素。硫磺软骨素它有什么作用？它能增加我们就关节腔这个滑液的治愈量，同时呢也可以刺激这个蛋白多糖和骨胶原这个合成，也能抑制这个软骨降解酶的这个产生。那么抑制软骨降解酶这个产生是什么呢？就是防止你的软骨这个老化或者受到这个损伤，哎，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软骨这个作用。再有一个菌的这个成分呢就是柠檬酸钙。我们普通这个钙片吃进去吸收率啊它不是那么很好，但是这个柠檬酸钙啊是我们其他钙质这个吸收利用率呢很多很多倍。还有一个柠檬酸钙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说它这个可以被这个肠道吸收， 可溶解我们人体内这个钙盐或者这个结石。你比如说我们某些地方长结石了，但是你用这个柠檬酸钙呢，虽然说它有这个钙，但是它能起到对这个结石这个溶解这个作用。你看这是菌，那么作为辅佐我们这个三个菌发挥作用的这个成分是什么呢？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它有一个好处，很多人都知道，哎，它在这儿辅佐嘛。那你刚才柠檬酸钙好吸收，再补充一个维生素 D 的话，哎，我们就能促进骨的高效的这个利用。还有一个辅佐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原花青素。原花青素就是这个我们说的 OPC 啊，葡萄籽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它可以这个抗自由基嘛，那就是能消除我们这个关节这个水肿，这个还有这个炎症，同时呢改善我们骨细胞膜这个通透性，这样呢就便于我们骨营养进入我们这个骨细胞里边。哎，这是两个辅佐我们这个其他营养成分发挥作用的这个营养成分。再有呢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方子里面，我们又加了这个大豆异黄酮，还有这个胶原蛋白。我们都知道这个胶原蛋白啊，它能够固化我们这个人体里面这个钙质，就是说骨胶原嘛，骨胶原它能像这个像骨骼中这个充满了这个小洞这个网格一样，它们能把我们这个钙留住，这个有利于我们这个钙的这个停留，不容易这个丢失。那么胶原蛋白生成这种结缔组织，构成我们身体这个骨架，比如说骨骼、血管、韧性，哎，也决定了我们这个皮肤弹性。所以我们补充了这个胶原蛋白，它能固化我们这个钙质。再有呢，刚才说的少了两个臣啊，就是君臣嘛，大臣嘛，那就是维生素 C 和氨基葡萄糖。我说在这个营养方子里面，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知道能增强我们粒细胞啊，你像什么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这其实都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它能增强它们的能力，这个就提高我们的杀菌能力。这样呢就是说，哎，它能够这个加强这个抗炎。再有就是氨基葡萄糖，当然氨基葡萄糖它能刺激我们软骨细胞合成，我们这个人体中这个胶原蛋白和这个透明质酸，能够修复已经被磨损或者侵蚀这个关节这个软骨以及这个周围这个组织。这样呢我们弄了一个营养的大复方，君臣佐使，你看这样是很强的，就不用一味一味一瓶一瓶一罐一罐的要大把大把那么去用， 对， 比较全面，再加抗纤维化，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针对啊就长期有骨病的一些老病号为您来出谋划策哈。实际上呢长期骨病也是属于慢性病范畴，那我们要联合手法来进行改善哈。比如刚才您提到了抗纤维化啊，另外呢维护补充骨营养的这个大复方，另外还可以用一些手法啊来共同改善，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如果大家无论是对于抗纤维化还是说对于维护补充骨营养的这个大复方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当然节目时间有限，如果您想更进一步的了解骨健康的话题，您可以免费的索取骨关节病健康手册，咱们是先到先得。好，我们八点半之后等待您的电话，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